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98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日剧和动漫看多了，慢慢的开始把英语单词和日语混在了一起。前两天就有个朋友故意整我，问我英语等一下怎么说，我张口就说就这么的，而且说完过了一两秒才反应过来自己说的原来不是英文啊，然后就看见朋友在那捂着肚子笑，事后我自己也觉得挺搞笑的。希望下次我六级考试的时候不要真的把英语写成日语了。 最后一天的风渐洒落天空，渐渐褪色的彩虹中像一个梦，悄悄儿女的痛，记忆的琴声唱，消失空气中。你伴着我，送我一幅繁华城风，你微笑着，天里的光芒有动汹涌，点亮了那一缕的风，唱着回忆变长了，那些和你唱的故事，和你是不是相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到了周五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的数码相关单元又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欢迎两位特别来宾，跟我们来共同去分享这一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数码相关资讯，以及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冬天来了啊，到底应该怎样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子产品冻坏呢？不让它们冻坏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关键。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到冬天以后，我们的手机啊、电脑啊，包括一些电器设备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异样产生。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去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帮你处理这样的一种异样。来，先欢迎一下我们两位特别来宾哈。第一位呢是我们的来自于中关村在线的电脑事业部的编辑李富刚，欢迎富刚，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关村在线的李富刚。 哎，那另外一位呢，也要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数码达人黄浩，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二位在现场啊，要跟各位网友们还有听友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去了解、去分析一些跟我们的周边、我们身上带的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啊，要把这个子设备说出来才行，有关系的话题。尤其呢是在冬天的以后，会发现这个由于各种各样的气温呐、生活环境啊、一些使用习惯呐、充电的习惯啊，包括甚至是静电啊，都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可以导致我们的电子设备出现问题。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节目的预告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说了一下，这个我们女主持人苗珊，她说她的这个手机会经常会冻得关机、冻没电、冻到自动关机这个情况。那其实她今天呢就要去修手机了，所以没有来，所以呢只好我又找了另外的一位嘉宾临时顶替苗珊这样的一个位置，跟我们去分析更多关于手机冻没电啊、笔记本冻没电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会觉得这样一位嘉宾更有价值，所以啊，今天特别欢迎一下福冈哈。那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关注一下一周以来的数码行业的大事小情。潮流风向标，来跟朋友们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数码行业的资讯内容。那第一条资讯呢，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来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了。苹果呢发布了一个2018年的第一这个季度的一个财季报业绩的一个报道哈。报告告诉我呢，我们啊苹果公司呢第一个财季啊净营收为882.9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783.51亿美元增长了13%，净利润达到了200亿美元哈。那比去年同期也是涨了12%，是一个大涨的一个趋势。那我不知道二位这个业内的专家对于此事怎么看？很多人说要唱衰苹果，但貌似并没有啊，人涨的是哗哗的呀，是吧？那不知道福冈对这事儿怎么看？ 这个是应该是说 iPhone X 在这里面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吧。在 iPhone X 推出之前，可能很多人说啊，苹果是需要做创新了，因为从六代到七代到八代，比如说发布八代，一直是沿用一个外观。但是在 iPhone X 发布之后呢，但是由于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觉得，哎，这确实很大的创新，但是这个价格会不会成问题呢？但事实证明，这个消费者还是挺有钱的。所以大家，所以大家都购买了好多，我身边也有好多朋友都买了 iPhone X 这部手机，所以我觉得，苹果这个年报吧，这个营收这么好，应该 iPhone X 在里面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有一组数据跟朋友们去看一下苹果的营收的一个增长的曲线哈。先来看一下销量的曲线，然后我们再来看营收曲线。iPhone 的销量走势图能告诉我们，这个首先你可以看到，从2016年到2017年，往往都是第一季度会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趋势，然后到了第二、第三，然后往下面下滑一点点，到了第四季度呢，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反弹，而到了第二年的第一季度，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那到2018年的第一季度也是一样的感觉，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销量增长，那么也意味着销量越多，卖的越多，卖的越好，是吧？来看一下图片，这个是营收增长的一个情况哈。哎，苹果卖的这么好，营收走势图是一路飙高，而且呢是个同比增长率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只有这个净利润啊，到了去年年根之后，到现在来看有一个点点的下滑，但其实最大的涨幅应该还是在2016年的年末到2017年这一年的涨幅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也意味着苹果公司给到我们的这个产品还是被很多的消费者们去认可的，这一点不可否认，是吧？那黄浩作为一个非苹果阵营之人哈，那对于苹果产品，我相信自己肯定也是有些看法的，对吧？ 其实说实话，跟志刚看法是一样的，就是18年的时候，包括17年的时候，有段时间早年的时候，这个 iPhone 1 iPhone 7那代，其实你会发现说整个的销量不是那么的好，它会有一个并不如人意的一个下滑。但是随着 iPhone X 发布之后，我们觉得 iPhone X， 包括说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数据研究机构也在唱衰 iPhone X， 但实际上 iPhone X 我们不可以忽视一个事情，是它单价太高了。 对， 所以它单价高，即使它的销量没有预期的那么多，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报告里头也提出说，其实比预期的销量还是要少一些的。 嗯， 但是因为单价高，所以就直接促成了它的整个营收的一个上涨。 没错，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 嗯， 而且我们看到苹果这几年的整个的份额曲线其实没有变啊， 对， 就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 很有规律啊，这个涨幅 它其实没有变，就是别家大涨大跌它就是没有变，它已经很稳定的稳固在这个市场了的。而且呢，说实话 iPhone X 出来之后能让市场对苹果恢复一些信心。 嗯，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到六到七到八， 嗯， 这个没有什么变化嘛，但是 iPhone X 的确是加入了一些，就苹果开始做的像往就之前的苹果一样比较激进的采用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形态， 嗯， 来让它的整个产品在未来更富有竞争力。而且我们知道苹果其实是做了很多的专利储备的。 嗯， 但我们讲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大家不可以忽视，我们只看它的手机， 对， 可是你要看全球 PC 市场的话，苹果是为数不多的一直在保有它的份额跟数量增长的一个品牌， 这个电脑的市场， 对，这个非常有趣。因为基本上全球的前五大 PC 产品里头，你像有两家咱们中国台湾企业其实这两年的份额掉的还比较多，但是苹果的份额在涨。其实 PC 市场这块的话，苹果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对它的财报进行了一部分的增益。 没错，而我们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到，苹果呢第一财季啊共卖出了7731.6万部的 iPhone，比今年同期下降1%，就是卖的呢少1%而已。当然卖到 iPad 的这个数，我觉得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多得多得多。我们很多人会认为 iPad 很多人都已经不太用了，甚至都已经基本上在家闲置的这个状态了哈。平板电脑那个时代好像已经有点过去这个意思了，但是人家还卖了1317万台 iPad， 这还比去年还涨了1%。而人家卖这个苹果电脑 Mac 电脑的话，卖掉了511.2万台，但是 Mac 电脑它的单价可比手机要高多了，是吧？ 对， 嗯 ，Mac 电脑的话，像我们经常聊的是 MacBook Pro， 嗯， 这个机型的话，一般是在1万元以上。 对， 如果是 iMac 的话，那价格还要高，可能是2万。曾就是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 嗯， iMac Pro 上市嘛，当时它顶配版最高已经超过了人民币10万元，10万元一台电脑， 对， 它的单价是非常高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销量，卖电脑卖得这么好的话，难怪它的财报数据会那么好看，对吧？ 对， 嗯，所以我们要这个精细分析以后，才能够知道答案到底怎么回事哈。有时候不能光看这个最后的结果，这过程也是一定要关注一下的。那这个 Tim 库克也非常非常高兴的，他说这个我们很激动的宣布，苹果公司创下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季度，实现了广泛的基础增长，其中也包括来自一款新的 iPhone 产品的营收创下了历史记录， iPhone X 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它是从去年十月份上市以来呢，每个星期都是我们最畅销的 iPhone， 这还用说吗？它就这一款跟别的有变化的 iPhone 啊，没有别的可以选择的余地啊。那么设备的活跃安装基数在一月份达到了13亿，两年内呢就增长了30%，这也再次证明了用户们对于苹果的忠实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满意度又如何？这事儿咱另说，是吧？ 嗯， 这个。苹果的满意度其实在去年就在年底的时候爆出过一个事情来， 对， 大家伙应该都很明朗这个事情，关于这个电池门事件。那一会儿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个事件作为一个缘起，再去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手机啊电子产品的一些异样的情况。那咱们现在简单结束啊，先来说今天我们第二条的那个内容，关于清晰这个事儿有了新的解释和新的解读。这事儿我觉得黄浩应该是亲历者，是吧？ 对对对，索尼呢昨天在这个上海发布了全新的这个电视机的一个产品。我们知道现在大家现在对于什么 4K 啊包括高清啊，其实越来越意识到说家里有一部电视机要有个清晰的画质比较重要这个事情，而且说句实话现在的我们的用的网络也比较好了，以前可能觉得说哎这个网络视频的画质不好，可是现在呢我们也有这种像这种百兆的光纤呢，这种甚至现在很多城市有千兆的光纤啊，对，让你去支持更多的这种技术。而且你看现在我们的有高清有线电视也是高清的信号。那么索尼昨天在上海 是10兆呢， 赶快换了吧，赶快换了吧。索尼昨天在这个上海发布的全新电视机产品，他们强调了一个最新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索尼是相对于很多电视机厂商，他比较在乎画质。这个事情， 大索尼嘛，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对对， 给他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夸赞的昵称， 对 吧？ 而且你知道，很多的这个广播电视台里用的设备也都是索尼的设备，所以索尼就声称说啊，我们这个从这个前端到终端一票打通啊，用索尼拍的，用索尼播的，对不对？然后呢， 我想插一句啊，就是因为他用索尼拍的，监视器也是索尼，机器也是索尼，你在用索尼电视看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色彩的偏差会不会稍微小一些 啊？色彩这个部分，索尼其实有专门的有进行调教， 对吧？就是说我拍到的东西它的真实度，我和我呈现给观众朋友们的真实度是基本上一样的， 对的， 而不像我说我用一些其他的设备去看的话，可能会有色差，会比较严重的这种色差。 而且很多行业里的关于色彩啊、播出的一些标准都是索尼参与制定的， 是的 啊，这个大家就知道了。索尼这款电视机有个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发布了三款电视，分别是 OLED 电视。小航在上期说，是特别想要一个 OLED 电视， 对， 做新年礼嘛。 对， 现在又发布了一款全新的 OLED 电视，叫 A8F。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A8F 啊， 对，这个产品呢是去年大受欢迎的 A1 的一个进化款的产品，同样很薄，而且呢它同样保留了索尼的两个非常有关键性的部分，一就是索尼自家对于这个图像处理芯片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知道索尼 特立魅影技术嘛， 对，不只是特立魅影 了， 一会儿会讲了说它后面的产品还有更多新的技术，以及全套的关于画质的补偿技术，以及所谓的 X1 这颗芯片，然后而且你看它的第二张图，它的设计方面也是非常有一些很亮点的一些部分的， 这个是在侧面和背面啊。 注意背面的部分，它有个 Bravia 那个标，那是什么东西呢？那是一个激励器，这是世界上的第二款开始零售的屏幕发声的电视。什么叫屏幕发声？它是通过激励器震动屏幕整个面板发声，所以它就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喇叭单元，所以整个机子能做得非常非常的一个纤薄，所以你看到它的左边那张图非常非常的纤薄， 非常非常薄， 对，然后呢它的右边呢是有个激励器，这样的话它有个好处，它的整个发声的时候我们听到声音是直接屏幕传出来的，而不是哪个地方传出来的，你听到的整个人声的对白啊，声音就更有临场感。而且呢 LG 其实之前也发布了这项技术，但是不好意思， LG 那个电视机到现在为止它都没有上市 啊。 对，索尼之前的 A1 也是这项技术上市了，然后 A8 这已经是它的第二款这样的产品了， 没错。 好， 就好比说我们在客厅里边坐的时候呢，我们在沙发上面还很得劲儿，那瘫软的状态啊，整个人是那种像葛优躺啊。 对， 然后呢对面电视它是屏幕在那发声，这个音浪啊会从我的正面打在我的脸上，能够让我们听得更加 的 真实， 它 的 临场感更强一些。 对对对， 除此之外呢，索尼还推出了两款的液晶电视产品，一个是叫 X9000F， 还有个叫 X8500F， 这两个产品。那么 X9000F 非得值得一提，它有一项技术叫什么呢？叫做明锐动态这么项技术。我们知道很多人看球赛就有这感觉，这个为什么球赛一踢起来这个球就变得很模糊， 会有拖影， 对，在运动状态下的模糊其实是很多电视机经常会犯的一个毛病， 通病。 那么这个电视机呢是在索尼之前的所谓的用这种叫做这个 motion flow 这项技术基础上又加入了新的技术。motion flow 是什么技术呢？它用两个技术来让整个动态更加的明晰。一项技术呢是这个用插帧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知道电视机它拍摄可能只有，比如说我们电视制作只有50帧嘛，就25帧的隔行，那就是50帧 了、啊、 对。那么它采用说一插帧技术来让这个画面更流畅，但是插完帧之后呢会发现说会有视觉残留，有拖影，怎么办呢？它就让背光快速的进行一个闪烁，以前可能一秒钟闪50次，现在让一秒钟背光闪100次，快速闪烁之后就能减轻拖影的感觉，就会提升一个它的运动物体的一个流畅度，跟它一个消灭拖影。但是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快速闪烁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它的亮度会损失。 对， 新的这个明锐动态技术就是它会对屏幕进行一个分析，屏幕上哪些部分呢是在运动的，哪些部分呢是没有运动的，然后它进行一个计算之后呢，它只对快速运动的一个部分进行加倍的背光的处理，这样的话能实现一个什么呢？一，画面既流畅又没有拖影，而且呢 它的整个画面的亮度不会受到损失 啊， 更清晰更亮，所以它叫明锐动态的技术、 哎、 这个技术它需要不只是面板要支持，因为我们知道面板要变成100赫兹或者120赫兹的那种高分辨率高刷新率的一个面板， 嗯， 然后呢它的处理电路的速度要加速，它的背光控制要更加的精准，所以这款现在价格是万元起跳的电视就已经加入这项新技术了。 我想讲这种事情的话，也就只能你能够用一分钟时间给它描述清楚，真的这么复杂，听上去好麻烦的一个技术啊。 但是我们得到的效果就是，你看一个运动物体，比如说典型球赛的时候，这个哎它不抖了，也不闪了，而且呢画面变得非常清晰明亮，你甚至能在运动的过程中看清这个球长啥样。 哎对，而且呢我觉得不只是在看球赛这一个可能性当中啊，毕竟那个咱们电视的信号到头 1080p 是吧， 对 啊、你要在玩 4K 的游戏时候， 游戏对， 你要接着主机时候，那你这个体验啊，视觉体验会更加的就精湛和完美， 而且还有很多的动作影片、 对对对。 除了这个产品之外呢，还推出了一个叫 X8500F 的一个产品，这个是 X9000F 的一个相对说比较相对比较低配的一个版本了。 嗯， 那么这个版本现在没有公布价格，因为 X9000F 是9999起，其实对于索尼来说不是一个很贵的价格， 就刚好一万嘛，差不多 一万起、那么 985F 呢是个比较便宜的产品，但是即使这款相对比较就是价位定位比较低的产品，也是配备了全系都是100赫兹和120赫兹的面板， 嗯， 就是那种高刷新率的面板。 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excuse me 啊，这两个电视多大个儿，这个尺寸大家伙还是很关注的嘛， 对 对吧。 X9000F 是从这个55英寸起跳，有55 65 75 85，当然这个也你要买75 85那就是28000跟30000多的一个价格了，那个就比较贵、但是55和65的价格相对说起来我觉得很多朋友能够接受、55是9999， 就亲民的多了， 对，65是16999，当然我们的线下卖场买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优惠了， 没错。 然后850的价格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估计哈、也就会跟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7000-8000的价格起跳的一个选择、所以很可能65英寸的这个 8500F 大概也就是万元左右的一个价格了、而且这次你看到这个 9000F 那张图上下面还有一个 Soundbar， 哎，那个 Soundbar 产品呢其实是一个它这次特别推出的杜比全景声的桑德巴， 这个是免费赠送给真正的大回报吗？ 这个、 并不 是、 啊、 免费赠送、它是一个搭配的产品、它支持杜比全景声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它通过这种顶部有扬声器进行一个反射和这种就是环绕声的处理，让一个桑德巴也可以实现一个杜比全景声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这要插播一个小广告啊，这个什么叫做 soundbar 这个词儿，要跟朋友们去解释一下，就是 soundbar 就是一个像声音的一个酒吧，一个小的一条，叫做回音壁系统。它呢就是可以能够让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元器件一个设备，能够去模拟到像是前置的中置的还有5.1声道啊，或者说是环绕的一个2.1声道啊，一个综合体。那它很小巧，一般通常置于电视机的下方，我们称之为可爱的 soundbar 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得懂哈、这个东西。那么关注过了这个大电视之后，我想再问问看这个福刚同学，关于刚刚这个电视，肯定自己家里面有啊，对吧？那是一定有的。对，这个想问问看，你会选择一台更加优品质的电视机，还是说更加愿意选择一台智能电视呢？ 对于电视的话，我觉得，无论是智能电视还是非智能电视，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经常接触的东西，应该就是面板、 遥控器。 遥控器也很重要。 对对， 面板 声控的现在都是。 我觉得面板非常重要，因为你不管你的电视多么智能，但是如果你面板不好的话，可能在你看电视剧啊、看球赛的时候，可能那种体验不是很好。所以说，选电视的话，我的建议是首先要看面板。 面板 对、就是，然后面板选完了呢，基本也就开始选品牌。品牌这个在其中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索尼，它的影像技术基本是在目前电视机行业里面是顶尖的。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是还是物超所值的。 是是是，当然你看，当然这个相类似的技术还有像是 LG 啊，像是三星啊，他们也会有推出各种各样的像 OLED 电视，包括像是这种弧面的电视，是吧？ 对。 哎，你会买弧面电视吗？ 弧面电视还要看尺寸，我觉得还是 小就没意义了，是吧？ 啊，对，还得有大尺寸的要买弧形的。我觉得 先换房子。 先买房子， 先买房子再说吧。对对对，我觉得一百平、一百寸以上，我觉得还 比较爽一点，看上去啊。 嗯、对。 但是我觉得要是买弧面电视的话，80起跳得要。 嗯。 再小的话，就感觉好像。就是不够有那种弧面的质感， 因为咱们看电视的距离一般都在2米、1米5以上， 一米五太近了，对 对，所以说你要是啊55寸买了一个弧面的，你坐在沙发上可能看着，哎，我怎么看它不像弧面的呢？ 对，而且离得有点远，会发现还有各种反光啊， 对对， 人像的变形啊，还不抵你买个平面的呢， 对， 是吧？ 对，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弧面电视在现在来看还有点尴尬、嗯、因为像我们小尺寸的我们都是选比如49啊55啊、 嗯、 我们不会选弧面的，但如果你尺寸再往大的方向发展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可以选投影啊， 啊对 对, 对， 现在投影仪、投影机还有智能投影发展非常快。 上周黄浩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那个几米的儿童 投 影， 对 对 对, 对， 太好玩了，爱不释手啊， 对, 对吧？这种玩意儿特别的多元化，选择越来越多。 对， 那当然，我们对于这种影音设备的需求也会促使着商家们、企业们，他们在研发着更多适应于不同细分化人群消费者们的这种喜爱的产品。 对， 慢慢以后，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就应该是适合你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来了。所以说呢，要关爱每一位消费者，要从关爱青年计划开始，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哎，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那么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晚的智享生活单元，那么在这里呢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腾讯的叫做信用啊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有这样的一张图来告诉我们，好像诶变了个样，腾讯信用是什么东东，来跟我朋友们去大概解释一下。这是在1月30号的晚上，腾讯信用全国叫限时公测的一个活动就正式结束了。那么各位朋友们，当时呢他们是在腾讯信用的这个公众号里面，然后输入自己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手机号啊，然后会收到一个验证码，验证开通之后呢能够查自己的信用分，或者你可以登录咱们的手机 QQ 啊在你的这个 QQ 钱包里边找到自己的这个分数。那到底干什么使的这个事儿？黄浩，你多少分？你测过吗？ 他在公测那天的时候我去看了，一共是我应该是780多分，因为我比较常用微信去转账， 比这个高考的这个总分还高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看，因为我们知道征信机构是需要一定的资质的， 嗯， 所以微信这个上市了之后，就这个信用出现了之后，没过一天就没了 啊。对， 所以其实得到很多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担忧，就是这么多的，包括现在有芝麻信用啊，京东现在有小白信用，那么包括说这个腾讯信用开始征询不同人的不同的信息之后，那么他如何的规避我的个人信息不被乱用？ 对， 因为之前芝麻信用曾经出过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大家在上台的时候说，哎，这个你给芝麻信用就是莫名其妙就设计了几个这种商业机构可以读取你的信用值，就好比说我们要去买房或者去贷款的话，那么国家有相关的人行的央行的这个征信， 嗯， 可以去采信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上我想可能未来可能是更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部分。 没错。那到此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能够赶紧关注一下你各种各样的移动支付功能和自己的相关的手机的使用，包括各种各样的 APP 哈。那同时要关心一下自己才行，关爱自己从关爱青年计划开始。我们要稍微的进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下面呢进一个片花，马上回来。 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每周五的晚上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通过这样两个小时时间，去分析一下你所爱的、你所关心的数码方面的大事小情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欢迎一下二位特别来宾，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关村在线电脑事业部的李富刚，还有我们的数码达人黄浩，欢迎二位咯。来继续我们的这个潮流梦工厂的这个风向标这样的一个单元，关于资讯的方面，我们还有两条资讯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哈。我们还是简单来说，那么下面的一条呢，来自于这个中国的我们的一个手机厂牌 OPPO 啊。前两天我们没少说 VIVO 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要说说看这个 OPPO 怎么了。之前其实在 CES 时候，华为要说要进军美国这个运营商市场，但是遭遇一个乌龙事件。但这一回呢， OPPO 要宣布将会进军日本市场。 OPPO 呢，他们一直是以这个拍照啊为相关的主要功能去体现，吸引的是年轻的好朋友们，包括是面部的识别的功能。那这回呢，他们在日本将会投放第一款超人气的机型，叫做 R11S。而这样一部手机，哇，在现场吗？ 啊，今天倒是没有用， 啊、 但是 忘带了啊。 对，但是 iOS 是的确是在今年四季度的时候，整个的亚洲手机市场的非常销量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 OPPO 现在已经是亚洲市场的销量冠军。 没错。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前段时间曾经分享过一个新闻，就是在整个的2017年的三季度开始，已经看到了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下滑的状态。 嗯。 所以很多的手机厂商也把这个目光从中国市场、国内的市场开始投向海外的市场。 没错。 比如我们知道，像联想在美洲市场是活得很好的，北美啊、拉丁美洲啊。那么 OPPO 和 VIVO 的多数的目光是在东南亚地区，那么小米在印度卖得非常好，小米在印度现在已经是第一名的一个品牌了。 嗯， 那么这次呢， OPPO 把这个目光打向了一个咱们就是相对于了相对说起来那个市场比较闭塞的一个市场，因为说句实话，日本市场相对比较闭塞， 没错， 就是比较有本土性，就是日本的整个的包括电子产品的使用上，那么他们都很有本土特色哈。 嗯， 那包括说我们去看日本的电器市场上，其实外国品牌进去的也不多， 他们基本上都还是会用日电吧，其他的基本上其他牌子不太会爱用。 对，但是手机是例外，因为手机在日本现在是一家独大，苹果。 苹果， 苹果在日本是一家独大的，因为包括三星啊，包括 索尼哪里去了？ 包括三星、索尼都卖的不是很好，就是他们甚至连华为跟他们的份额差的也不是那么的多。嗯、所以这一次呢 ，OPPO 进去的时候可以说想在那里开拓一个新的市场，也包括说 OPPO 在前段时间进军了咱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市场的时候， 嗯， 其实它在台湾市场也获得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业绩，因为 OPPO 现在已经是台湾市场的销量第二名了， 哎呦， 第一名是苹果。那么所以这个而且单品上面已经拿到了台湾市场第一，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整个亚洲市场的话 OPPO 做得非常的好，那么也希望通过进军像日本这样的传统意义上比较难进的市场来给自己开拓一个更好的国际地位，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提到国际品牌感觉上中国走得出去的消费电子品牌可能最大两家是联想跟华为， 对， 其他品牌可能更多意义上是说是不是就在亚洲啊，就在我们周边的国家呀，就在这个东南亚呀走一走，像 OPPO 和 VIVO， 那么现在这些厂商也把目光看多了，看向了更广阔的一个全球市场的一个版图上。 其实曾经有一次我去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个巴厘岛去旅游去哈、啊，会发现整个岛上哎呀都是 OPPO 大绿的这个海报啊， 对的， 巨型的这个广告的这种大牌啊什么的都是 OPPO， 满街都是 OPPO。然后呢这个还有一次去到这个南美洲的这个秘鲁，会发现这里边除了三星就是华为，这个广告的趋势可以说是面对面啊，互相打一种对头战的感觉，势均力敌。那当地人他们也非常喜欢使用这种三星跟苹果的三星跟华为的品牌的手机产品，而且他们还真的非常非常认新款的华为手机，无论是当时的那会儿的那个P10还是这个 Mate 9啊，都非常的令人欢迎。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 OPPO 这回能够走进日本市场之后，能够带给很多的这个没有见过什么太多啊这个手机市面的日本友人们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的余地，我们也祝福他们一下啊，希望你们可以用 OPPO 用得开心啊。当然有任何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欢迎你们能够从中国代购 OPPO 手机也是不错的。哎，支持吗那边的网络？ 支持。这次 OPPO 在日本发售的产品是叫 SIM Free， 就是这个没有运营商限制的全网通的产品、嗯、那么所以说日本的其他运营商的产品都是支持的。那么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日本的这一次的这次没有选择跟运营商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日本也是个运营商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 嗯、 那么大部分是通过合约在进行的，这次其实并没有通过这个运营商进行一个合作，而是通过这个走 SIM Free 这种方式。但是 OPPO 也说了，就是我们未来一定会有这种就是通过运营商去进去的一种方式、 嗯、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海外真的是运营商的市场还是比开放市场要大一些， 那是肯定的。所以说啊，这样的一种能够让我们看到未来我们的中国的产品啊能够走向整个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我们也是更多的去祝福我们的中国厂牌们啊，不只是这个能够获得国人们的喜爱，也能够获得更多的世界友人们的欢迎跟喜爱。 对， 当然服务方面还要跟得上才行，全球保修有没有啊？对吧？啊， 对 对，未来我们期待一下喽。这是今天我们的相关的几条内容的资讯了。那么下面时间要赶紧进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单元，要聊聊看这个不要让你的电子产品冻坏的心。这个天儿凉了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电子产品要稍微的好一些了。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智享生活啊，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去关注一下数码生活方面的一些大事小情。那今天要关心你的电子产品，那么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请你马上打开一下手机的微信，关注我们这可爱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可以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对，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呢点击下边的视频直播按钮来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也欢迎跟我们去留言分享一下你曾经遇到过的一些个电子产品的一些小故障，尤其在冬天的时间。其实我们最最最最最常见的还应该就是手机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小问题，当然会很耽误事儿，是吧？我相信富刚肯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机咔拿出来都没电了， 对 对吧？ 这个情况，我有一次去哈尔滨，哈尔滨那会儿零下25度， 那都不算冷， 不算冷，但是对于手机来说已经很冷了。 对呀、啊。 对，手机在这么低的温度下基本是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了。 嗯。 同行的几位朋友呢用的是 iPhone。 嗯。 基本是从兜里面掏出来一分钟之内好关机了。 对。 然后呢我用的是安卓。也没好到哪儿去，虽然没关机但是你会发现五分钟掉20%的电。 对，非常可怕啊。 对，非常可怕。 自己是自己出问题了，我眼睛出问题了，怎么回事啊哈。头一次遇着话可能还真的有一点点会错愕， 嗯，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这个尤其呢像今年这个各个地方都会迎来所谓记载中的最冷冬天啊、嗯、那从手机到平板到各种各样数码的随身装备都会被网友们抱怨说怎么这么容易就出问题呢，怎么这一动就不行了呢，怎么都无法正常运作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是电子产品啊，是吧，他们需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的温度的区间才行，那低温当然是有问题，高温也会出现问题。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当时的关于苹果手机出现低温关机了以后的一段新闻报道，当时是怎么样进行评说的。 来看其他方面，最近很多苹果的手机用户都碰上了烦心事儿，明明手机显示还有一半甚至是更多的电量，却突然显示电量不足自动关机了。各地的消协也接到了这方面的大量投诉。最近苹果公司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应，自动关机是意外，并不是安全问题，并且表示将提供维修服务。那么对于苹果公司提供的服务，消费者到底是不是满意呢？ 早上9:30，上海市淮海路上的苹果零售店还没开门，但门口已排起长队，大家都是准备来换手机电池的。 差不多70%的电，然后就自动关机，就没电了，这种的。 都还没跳红线呢，直接跳关机了好几次了。 尽管早早的赶来排队，但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能享受免费的维修服务。根据苹果发布的声明，只有部分于2015年9月到10月期间生产的 iPhone 6S 手机才能免费更换电池，其他生产日期或机型的手机，如果消费者要换电池，就要自己承担近700元的费用。 跑了好几家店， 嗯， 看了我的演序列号，就说我们这里不能帮你这个序列号维修。 而哪怕符合条件的手机，检修过程也比想象中要麻烦。 官网毕竟它很难登。而且我是刷了几天，2-3天，然后才刷上。 先要那个天才吧预约，一开始预约好了再过来再检测，看看有没有符合条件，再过那个1-2个月再过来换，没电池嘛。 对于自动关机问题，11月中旬，中消协和上海消保委先后向苹果公司发出问询，但到目前为止，苹果公司在公开声明中仍然强调，自动关机是意外情况，并不承认有质量问题。 我们是认为它仍然是在推卸或者是在回避消费者的一种诉求，所以从现在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整一个 iPhone 6系列的手机都出现了这个异常关机的情况，因此而且在短时间内，这个从消费者投诉的情况看，是短时间内消费者的投诉是集中爆发的，所以我们认为苹果公司现在是应当高度的重视现在中国消费者碰到的这种异常关机的这种诉求。 好了，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在来自于去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的一段新闻的报道。这个事实呢，很多人都已经了解过，而且是深恶痛绝啊，被自己这样的一个电池所影响。我相信很多网友们此时此刻也应该在回想当时自己的一个用手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可能自己当时手机也中招了，是吧？那关于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也就发酵了。是吧，很多人说到底是手机的问题、设备的问题，还是光是电池的问题，还是我们使用习惯的问题呢？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二位都先分别说说看自己一些观点吧，好不好？嗯， 行，那我先说吧。 好 对于这个手机电池呢，其实它的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锂电池。 嗯， 我们在了解它为什么关机之前，是质量问题还是说温度问题，我们应该先了解这个锂电池它的一个使用环境。 没错 据我了解啊，一般的情况大家应该记住三个温度数值可能比较好一些。 嗯， 第一个就零下20度。 零下20度， 对。嗯，零下2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零下20度这个锂电池呢 基本到了它使用的一个临界。 嗯， 零下20度要比这个温度还要低呢，这个电池可能就它会瞬间觉得我自己就没电了。 我要保护我自己是吧？ 对，我要保护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太冷了，我没电了。因为我们通俗说点，就是说里面电池就是 它的活性不行 了，对，它是其实它不是在那不动的，它里面的电子是来回跑的。 嗯， 太冷了，它也不想动了。 嗯， 啊，所以我们体验到我们手机上就是说，哎，怎么用了用了，突然本来70%电了，怎么突然提示我说0%了？其实并不是说电池里面的没电了， 没电了， 而是温度太低了。 嗯， 这是一个临界值，零下20度，从零下20度到0度之间呢， 嗯， 会。温度越低呢，这个电池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温度越高，影响越小。 嗯。 然后到0度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一个临界值。 嗯。 这个临界值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充电临界值。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可能有时候电池手机的电池可能，哎，我用了用了不够用，一天要两充。 嗯。 但是我又在外面，所以我随身带一个充电宝啊，这样就可以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充电的温度尽量在0摄氏度以上。 哦， 对，这是一个锂电池的一个工作原理，你就该给它充电的时候，如果是在零下的话，这个温度对于电池来说，尤其是充电效率方面，对于损耗方面有一定影响。 嗯， 也能充，但是有影响。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在户外，尤其是冬天，不要给手机充电，就把它放在兜里面，让它暖和暖和，咱们就欣赏一下外面的风景啊。 对对对， 不要用手机了。然后这是零度，然后我再说一个温度，可能和咱们的冬天那么寒冷的冬天就没有有点相反了，那就是一个45度的温度。 45度， 对，这个就是高温了。 对， 电池呢，一般是这个45度呢，并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温度，它是一个大概的范围，40度也可以，45度也可以，一般也有50度左右。这个温度再往上，锂电池的稳定性就变差。 嗯， 经常如果你过度使用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嘣的 爆燃的情况。 对对， 哦， 以前我们说有些老手机经常说我们用着，哎，发生，隔一段时间就出来一个说手机电池爆炸的新闻。 嗯嗯， 因为那是因为老电池用时间久了之后，你充电的时候它温度太高了， 嗯， 超过锂电池的承压能力，然后它就爆炸了。 哦， 所以说尤其夏天，现在虽然说有点早啊，夏天的时候大家虽然充电玩手机对于电池损伤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充电的时候不要玩手机，让它压力小一点，凉快一些。 是的，尤其呢是在我们这个冬天或者夏天的一些个温度比较高或比较低的时候哈，能不玩还是不玩为好。 对， 那我们尤其呢是在旅行当中啊，一个呢是天冷的地方是一种情况，天热的地方是另外一种情况。换句话讲，如果说是万一咱在旅行时候为了要拍一些好照片没拿住啊，啪也不好。 对， 当然呢我们最好还是能够找个摄影师会比较靠谱一些，是吧？这是手机的一个使用温度。黄浩，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使用温度来讲，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体验呢？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碰到的各种各样的在户外使用的这种电子产品，其实我们看到的苹果这个事情是引发了大众对于低温关机的事情的一个前兆。嗯，这个条新闻其实是去年的新闻，但是从去年开始我看到很多朋友开始关注，不是说以前就没有这个情况发生，但是因为苹果手机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温度的阈值的要求比较高， 比较敏感， 比较敏感，所以说放大了这个事情大家的关注。哎，你像在今年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还关注到另一个事情的发生，就是电动车。 对， 很多开这个特斯拉或者是开这种电动车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呀，到了冬天真麻烦，我的续航里程下降了好多， 嗖嗖就没了哈。 对，然后可能说，举个例子，可能一个日常上有300-400公里的续航里程的车， 对， 到了冬天只能开50-60公里了。哎呀，这个 这差距有点大啊，这个 快没电了，这个怎么办呢？啊，我还没到那个， 这个焦虑症开始犯， 就没电了。对，所以这个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而且不只是手机，因为手机是因为我们随身带的更多。举个例子，像很多人用这个智能手表产品，智能手表本来续航就不好，结果很多智能手表出去带出去没过一个小时帮都就没电了。 对， 因为智能手表产品它本身的这个 后外裸露， 它本身它的这个容量也比较小一点。 对， 所以这个事情也比较要命。再者，像很多朋友需要在户外进行一些办公的操作的， 嗯， 笔记本电脑也是个重灾区啊。 对对 对， 对，而且笔记本电脑产品还是属于那种你要拿它做事儿，所以手机可能没电我再找个充电器就可以了。 了。 大不了我先不用嘛，对不对？ 可是电脑，你想电脑，电脑充电， 干着活呢，我还得怎么办呢？急都急死了，是吧？ 手机有移动电源，可是能给。也不是有那么多电脑是可以拿移动，虽然现在有一些电脑产品它是 有接口， 它是可以拿部分移动电源产品特殊的去充电的哈，但是不是所有的这种产品都能拿进充电，所以那个就更是一个重灾区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中央台编辑说到了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虽然在有些场合下我们不得不在低温状态下去使用电子产品，但是要注意，如果你要充电的话，最好还是把它拿到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再去充电，因为因为电池的特性在这几年一直没有发生一个很明显的很大的一个变化跟演进， 没错， 所以呢电池的这种电芯里头这种就是我们叫它的这种因为低温所带来的活性的灭失，是一个我们不可逾越的这么一个障碍。这个事情我们逾越不了，除非未来说有新的电源的这种电池的特性、 新的技术或者怎么样的， 来了，哎，那可以。可是现在 石墨烯靠不靠谱啊？那个 啊，现在你看到所有，我必须说，现在你看到的所有石墨烯的新闻只有两种：一是朋友圈谣言，二是某些上市公司为了刺激股价而营造出来的一种投资期许。 完， 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说前段时间华为曾经说他用过石墨烯技术，结果华为的新闻其实说得非常清楚，他们是用石墨烯来干嘛呢？也是跟这个电有关系的，他们用来石墨烯做保温的素材，保温的材质，来给他在一些户外的基站进行一个保温的，因为他户外的基站要在户外工作，如果这个电池它的续航能力不够好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基站的一个工作时间。 没错， 他把石墨烯材料用来做保温材料，而不是说我把石墨烯做成电芯。所以当时就有很多这种谣言出来说啊，华为攻破了石墨烯技术，用石墨烯电池。华为出来说，我们不是说拿这个石墨烯做了电芯，而是拿石墨烯做了保温材料，这样能让我在户外工作的这种基站能够更长时间的工作。 你看看，所以说有很多东西被误解或误传了。 对，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新闻媒体，一定要去解读正确的内容和正确的这种传播观念才行。那我们作为一个很负责任的视频节目哈，对吧？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今天就要帮朋友们去答疑解惑了。有任何关于咱们的数码产品相关的一个疑难杂症，都可以问问看我们的二位专家啊，分别来自于中关村在线，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位达人黄浩。无论是手机还是电脑，遇到过什么小问题没有呢？也要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话来进行我们的关注，收看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才行。看到了很多网友们说我们的麦克风特别好看，谢谢你们的关注，关注点我们的主题好不好啊？很多人说我们话筒这个上面这个 logo 很彩很漂亮，谢谢你们啊！来，当然这个手机数码产品的防冻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我们先来看一张地图，这是呢前日子这个在手机端朋友圈里边去疯传的一张这个全国关机预警地图，是这样的。来看啊，这个偏蓝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冷，看看这个是在哈尔滨，要是说冷如冰柜已冻懵啊，从此开机是做梦。这个说法很可爱啊。再来看一下，还有呢，再是这个从东三省往下边再挪一挪，可以看到像是华北地区，还有像是华中部地区，以及像西北部地区，都会出现叫做天寒地冻电难保，手机穿貂好不好？我觉得这些段子是不是朱广权说的呀？很有意思啊。这些段子我觉得是来自于中国天气网他们的官方的一个图片。我们再往下片看一看，往我们再往南走一段啊，看到这个华南华东部地区电量正在加速跑，一刻不离充电宝。他们也不太适应，因为一下这么大降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们以前没见过下雪，今生都见到了啊！前两天我们没听说过什么蓝血月亮，我们也依然都看到了。我们再往华南部看一看，看看这个广东、广西啊、云南、贵州、台湾，还有像是海南一边，气温高过冰点线，疯狂大call随你变。 这是看来还比较靠谱的事情。那边人完全不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整个咱们天气的情况，从北到南在变化着，人们使用数码产品时候的一些个担心也在进行着变化的。有人非常非常担心，有人完全不担心，这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比方南方的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有时候做连线，人家好好的，我们这儿已经挂了。这是没办法，因为打一些什么电话会议在户外的，尤其是我们很多旅游行业的记者，他们经常会外边跑着，虽然用大宝是一方面哈，这个风吹日晒还要照顾好自己的手机才行。经常有我们的记者会在像这个新年之夜啊，12月31号晚上，在一些一个景区景点参加一些跨年的活动，做这个连线的时候，会突然间断线儿。我们应该理解，因为他们的手机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的原因而没电的，没办法呀，拿出来打3分钟不到就没电了，是充电5分钟，通话可能也只有5分钟，这是真的有可能的，对吧？那这是一个地图，能够让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气温的变化。那么我们再来举一些相关的例子好了，哪些电子产品在冬天遇到哪些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刚刚黄浩也好，富刚也好，都提到了这个自己遇到的一些个小的问题。其实我也遇到过，有一次当时在纽约，当时是在冬天啊，这个春节，中国的春节期间，那边的是1月底的时间。其实大家伙如果看了今年的新闻就知道，纽约冬天真的挺冷的，是吧？这个暴风雪啊，整个的冰封海面啊、湖面啊之类的。我当时也是从兜里面刚刚掏出我的 iPhone 4S， 4S 掏出来了以后呢，还没用呢，刚刚解锁屏幕就没电了。我当时明明记得我还有50%以上的电量，它瞬间就没电了。所以这个问题导致我说怎么办，我以为我的手机真的是坏了。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说，哎，原来这么不抗冻。那其实那会儿的气温，你的零下不到零下十，刚刚你说零下十左右是吧？ 零下20， 零下20不远远不到零下20，但是它就是没电了，所以害得我就是花了一大笔银子去买了刚刚发布的当时那会儿的 iPhone 5，结果 iPhone 5成了命最短的 iPhone， 然后就被淘汰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费钱的经历。但我不知道二位我们的来宾有一些其他的比我更糟心的事儿有没有？ 我遇到的还好，可能没你这么糟心。我觉得主持人糟心可能是当时是不是想换手机了，买了个最新款 iPhone 5。 有点咬牙对吧，就是这事儿。但是没办法，我得使啊。但是会发现可能也是基本上使得有点废当时是。 其实我在偶尔在东北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去玩呢、或者说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人会贴心的和你说，哎，给你2个暖宝宝 啊。 啊，我说为什么要2个，我用1个就够了 啊。 说一个是给你的，一个是给你手机的， 贴在背面管用吗？ 对，贴在背面。如果不是太冷的天气，还是挺管用的。 哦，真的。 对，但如果你是零下20多度的天气呢，贴暖宝宝都不管用。 那肯定啊，是吧？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要非得使，这事儿就不能解决了吗？ 这事儿还真不好解决。因为什么呢？因为像笔记本我们还好说，因为笔记本在我们在用笔记本的时候，很少说你会是在一个室外的一个环境，一般我们用笔记本大部分都是在室内啊，那个温度，所以说笔记本遇到这个电池说太冷让它电量告急的情况还是并不多的。反而是手机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办法非要在外面用手机的话，还是建议说手机偶尔拿出来用一下。现在确实没有，或者说一些这个做配件的厂商可以看到一些希望啊。 好， 专门为这个手机开发一款，或者说咱们东北这边的朋友啊，开发一款自动为手机加热的配件。 愁死了，真是的哈。 这个可以 电加热，或某些软件能不能够自动让手机发热啊，耗电量变大，那也不太行。这事儿不能够自己耗自己是吧？ 对， 来吧，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还有我们的整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 你说我喜欢，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I said that 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all day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这感情全部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第二个小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继续跟您分享一下，在冬天里边不要冻坏了你心爱的电子产品哦，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想要来参加我们的互动呢，可以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点击左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的视频内容咯。那留言来告诉我们你的一些问题，包括各种各样的数码的疑难杂症啊，尤其呢是对于今天我们来说这个冬天冻坏了的一些个电子产品这样的话题，还是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来欢迎中关村在线电脑事业部的李富刚。 大家好。 以及来自我们的非常可爱的数码达人黄浩。 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那今天呢，刚刚我们说了一下我的一些个遭遇，还有一些经历，我想听听看二位的遭遇跟经历。刚刚富刚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些内容，黄浩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一定比我们更多，因为他的手机特别特别多，每天手机在身上起码有10部以上，是吧？他们这10部都会被动关机吗？来告诉我们一下呗。 其实不同厂商对于整个手机电池的，就是在冬天使用情况下的情况，它有都不同的个研判。我们举个例子，苹果可能是真的比较过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到苹果产品里头，在这个冬季里头出现不正常自动关机的情况是最多的。那安卓手机也会有，因为比如说你真的要拿到哈尔滨或者是像这个东北的雪乡之类地方去的话， 那是真没辙呀，是吧？ 对，你会发现说这个我的手机可能顶多只能用个这个2-3个小时就没电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过 电池在低温状态下的活性受阻是跟电池的这个原理，就是电它的里面电芯啊，它里面的这个电解质的这个原理是有关系的，这个你没有办法去、 我们无法克服， 没有克服、但是有很多厂商还是做了很多相应的一些技术去改良东西的。刚才我们讲过，像华为做这个石墨烯技术，但他做的石墨烯技术是说我用石墨烯做一个保温层，把这个我的电池的组件给它包起来、这样可以尽可能的让它减少跟外界的热量交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温度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持。而且呢，很多厂商，我之前在做给一家手机厂商去做一些咨询的时候，他们是做一个三防手机。他们三防手机是这样子的，这个机子非常的厚，非常的重。然后呢电池也非常大，但是他们电池容量比较小。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呢？一，他们整个电芯的这个容量密度比没有那么的高，那么即使是在低温状态下它也能保持比较的活性。二，它的电池的外面有接近一个五毫米厚度的一层保温层，所以它就 这么厚啊。 对，但是他们的要求是说在低温，在他们的要求是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头也能保持手机有一个正常的续航。所以他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让他的整个手机产品的电池尽可能的少受到一个低温状态 的影 响。当然那个就会有结果，就是它的这个电池看上去很大，但是容量其实不大。大概说能跟普通手机4000毫安时电池差不多的一个电芯，它只有2000多毫安时。但是呢，它的这个电池的价格还比较的贵。 对呀， 因为你要在一些极端环境下去使用它。 你想，它为了让电池变得更加正常工作，就导致让我们买它的人变得不正常，是吧？就是谁会买这样的东西？可能它是一些非民用产品，有可能是，就是手机的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些个情况发生。那么电脑呢？笔记本电脑刚刚黄浩提到了，说哎呀，重灾区啊！傅刚刚跟我们说说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重灾区，好不好？ 首先，咱先说一个低温和电脑的关系啊。其实这个咱得辩证的来，因为像我们搞电脑的，喜欢超频 啊， 特别喜欢超频。那超频就要。你要再把这个温度啊控制下来，这样呢芯片才能有一个好的性能发挥。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低温。一些超频大赛上好多人都是用液氮来给 CPU 降温，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所以说冷对于电脑来说不一定是个坏事。但是如果你出差在外面用一台笔记本遇到天特别冷的话，那这可能就是一件坏事情。 因为毕竟你看咱们这个 CPU 芯片啊，把它搞得很低很低的温度，然后冷却，这是不怕的，它不存在这个锂离子这个会活性的问题。 对对， 但是那是插电的嘛，是不是？你跟家里头插的环境里屋里也不会零下好几十度，是不是？ 对， 但是笔记本的不一样啦，你出门在外那一定是靠电池来维持它的正常运营的。 对， 我们希望CPU 它自己特别高兴啊，说哎呀天可凉了，我很开心的、电池一点都不开心， 电池开心不起来， 对， 冻坏了都。 对啊，那怎么办？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吧，因为刚才也聊到了这个电池技术其实好多年都没有发展了。如果你真的遇到了真的低温的环境的话，还是建议少用这些电子设备。保护它的电池，虽然前面我们说笔记本可能像 CPU 啊显卡呀比较喜欢低温的环境。但是呢他们再强大，电池一旦罢工了，他们也就什么也干不了， 玩完了，是吧？ 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厂商们哈、厂商们最好是在这种低温的对于电池的防护上多花点功夫，多加点钱。这个前几天有一些相应的图片出来，我们看到当时我记得应该是讲的是我们在新疆驻守边疆的战士在使用一部手机，直接把它都冻着冰碴子了拿出来， 对， 还能正常的一个使用。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短片，是一家手机厂商去南极进行一个挑战。其实我们看到因为中国太不一样了，你我们去美国或日本都知道，我们觉得日本可能跟中国是不是，但日本其实的气温是比中国要暖和一些的，在同纬度的情况下，中国差不多是在每年的冬天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强大的西伯利亚的那个寒流 冷空气， 所以差不多是同纬度下全球最冷的地区之一。 就不明白为什么哈尔滨会那么冷，对吧？ 今年有零下30多度了，今年是 正常。 对、 对， 所以这就导致说我们在很多外国厂商就很不理解，在中国为什么要做对电池做那么好的一个低温防护。 我以为说那为什么那里会有城市的存在 其实所以其实说很多的国产厂商还是很注重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中国太幅员辽阔了， 对， 这个我们 南边，你像现在可能三亚的气温有二十多度， 没问题。 结果呢，到这个哈尔滨呢，到这个漠河之类的，有零下三十、零下四十多度， 温差七八十度。 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幅员辽阔的一个国家，那么如何去让一部手机产品适应更多的地域环境、地域的温度？我想可能是摆在很多的中国手机厂商，甚至是中国的消费电子，就各种电子厂商，面前的这么一个。需要去考量的一个事情。 这个路还长啊，任重而道远啊。这样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低温情况下的一款手机它的一种考验跟挑战。一段视频之后的话呢，我们来跟朋友们继续分析一些解决方案，无论是从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还有相关的智能穿戴方面，包括我们的充电宝的一些使用情况， 对， 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啊。来先看这样一段视频。 接着了，然后待会儿我会抱着一个盘子里的冰盒，里面还有一个手机。 现在工作已经拍了20分钟了，那等于这一盘水已经在外边待了有20多分钟了，那肯定已经冻冰了。还是跟你说了，这台 Match Pro 的工作是正常的。 您彻底的这冰盒了， 冰吗？彻底冻瓷实了。 再说， 不是已经。 这是一个手机的寒冷挑战啊，当然这个画面包括视频的内容呢，我们是一个参考，对吧？ 对。 其实在水里边它冻冰的温度也就是零度，对吧？ 零度，对。 它能够冻成冰的话说明是零度，包括冰水混合物也都是零度的一个。 当然我们所有看节目的朋友们不要去轻易的模仿啊，因为那个手机是防水的手机，所以才能去这么操作。其实你看现在有厂商还通过这种方式向外面强调说，我们可以去进行一部分这种低温状态下的这种使用，但是还是跟刚才这个咱们专家那边说到了一样，就是咱们别轻易的拿这种东西去做低温的尝试。你知道我要分享一个事情，就是以前很多的这个安卓的手机玩家，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跟这个电脑超频是一样的。电脑超频会有这种所谓的液冷啊，这种就是这种水冷，对不对？安卓的用户呢喜欢说我要跑分儿，我要跑个那种比较高的那个分儿，跑分出来怎么办呢？我把手机放冰箱里让它跑分儿，这样的跑得比较高一些。 是冷藏层还是冷冻层啊？ 其实你放冷藏和冷冻短时间的话，倒真的不会对手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是的确，因为我跟大家讲下这个原理哈，是因为在手机跑分的时候，或者是电脑跑测试的时候，它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个 热量， 工作的热量。 对。 那么很多的手机产品或电子产品呢，它会有热损耗，产生热量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降频，或者是为了防止说，哎，这个热量太高会对手机产生或者电子产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就会降频。降频了之后呢，就发现说，哎，它跑分啊，或者它的整个超频出来的性能就不够好。那么这时候呢，低温状态下反而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比较优秀的表现。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家里剪片子，当然我没有拿这个去对付液，我们家电脑没有液冷，也没有装这种水冷这样的东西啊。 对对对。 然后怎么处理呢？觉得渲染片的时候，有时候风扇声特别大，因为它要散热了嘛。 把风扇拆了呗。 不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家的这个电脑是放在我的小屋的窗台旁边的， 哦， 这时候我就把窗户 打 开， 对，自然风进来，发现电脑好了，自己病了。 对，这个时候就听到那个就是我的电脑工作的风扇声，会一点的就降下来了。 呜， 对，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气温温度 一部分，然后呢会发现说这个时候渲染的时候的确有时候会觉得稍微再快一点点， 快一点点，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说低温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要给你电子产品带来很多的不满，其实它甚至在某些场合啊，当然某些特殊场合会带来一定的益处，但是这种益处我们不建议普通用户轻易尝试， 对对对， 因为这样的益处是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场合下才能去达成的。 没错，而且面对像黄浩这样身体特别好的人还行，这个体弱多病者可轻易不要尝试哦啊，以防这个感冒中招是吧？另外的话呢，这个家里边这个那个气温啊，你说这个暖气现在挺热乎的，开会儿窗户了以后。家里边的猫猫狗狗啊是吧，其他的家人朋友们啊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冷空气来袭导致这个生病啊，就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当然就是一方面摆放的一个位置可能有关系，给它一种相对凉的环境，凉哦不是冷啊，这两个词有很本质的差别，对电脑是有好处的。但是也有些时候电脑这个会不会有可能会因为冷而冻的就蓝屏了，因为热的不行然后就蓝屏了，就是不得不再重启，导致我的工作中断无法进行或无法保存呢？ 啊，说这个蓝屏的事儿，我可以和大家多分享一下。 好， 就是说因为我们一些电子产品它的正常使用环境其实和我们人类能够接受那个环境其实是相似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太冷或你觉得太热，这时候可能电子产品可能也是，如果有生命的话它也是这么觉得的。那对于电脑这个东西呢比较有意思啊，以前用 Windows XP 的时候很多用户可能经常经历蓝屏这件事情， 对对对， 后来呢到了 Windows 7好像好了一些， 对， 现在到 Windows 10好像又好了一些，但是依然有蓝屏现象。这个蓝屏现象呢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刚才主持人说了那个低温有可能高温也有可能，但是我们经常遇到蓝屏呢很多情况都是我们操作不当或者说硬件有一些小毛病造成的，可能你没法具体分析，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比较好就是说因为我们做电脑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蓝屏，但是遇到蓝屏之后你不可能就等着啊，它既然蓝屏了我就等它蓝完重启就好了，那下次再蓝屏怎么办？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研究电脑呢就喜欢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说无论您用的是 Windows XP 还是现在最新的 Win10 它在蓝屏之后都会出很多你好像看不懂的 代码 一样， 对， 尤其是 XP 那时候 一整屏的乱码， 一整屏的乱 码， 如果把那个屏幕那个底色蓝色换成黑色，你仿佛感觉啊，黑客入侵了我的电脑一样。那到了 Windows 10呢，可能变得友好一些，啊，是不是？但是蓝屏了，但不让你那么惊恐，告诉你你的电脑出了问题 啊， 稍等一下，我们给你重启就好了 啊。 这时候你注意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它提示你在下面会有一小行的东西。我们先说XP 这个 好 ，XP 呢底是蓝屏，上面有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代码，咱不用管，咱直接看最下面。或者说有些蓝屏它的时间会比较短，这时候如果你手机在旁边啊，能快速拍下来最好了。在蓝屏的下面会有一串代码，大约是倒数二三行这个位置。这时候它会告诉你这个代码的特点呢，就是0x00000，然后后面再有一个什么49啊7几啊630啊这样的数， 这是个代码是吗？ 对，这是代码，这个代码非常重要。如果你及时把它记下来或者说拍下来之后，等电脑重启之后你把这个代码输到网上去，然后一搜 查它怎么了。 对，其实这个代码其实就是微软做这 Windows 系统其实已经告诉你了，它的蓝屏为什么，只不过它做的时候呢就我们可以想是程序员思维嘛，程序员看得懂，但我们看不懂呀。 对啊， 所以在网上呢会有很多关于蓝屏代码对应的出现是什么问题 啊， 这个 一一对照，可以， 对，你照着这个问题呢你就找到这个问题了。我以前的时候是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突然蓝屏了我赶紧去搜那个代码，发现它对应的问题呢是我的内存，就是我在它蓝屏之前呢我拆过一次电脑，拆电脑之后我把那个内存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开机蓝屏了，然后下面它就给我个代码，我顺着代码一查发现是内存的问题， 内存的问题呢，然后我就换了一根内存，然后就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就没有问题了。 哦， 啊，XP 和 Win 七这两个是很相似的， 类似的， 对。 嗯、 到了 Win 十呢， 它没有代码了。 微软给你的一个稍微友好点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看不懂。 嗯、 它不是说0x0000啊，有什么东西。他直接给你一个好像是一个目录一样的东西，也是在你蓝屏之后，也是在你的左下角，它会有一些好像一个目录是啊，好比是 Windows 啊斜杠啊什么什么什么Win 三十System 三十二啊什么什么，这也会有给你一串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看不懂。 嗯， 但是这个比代码好多了，因为上面的一些英语呢会告诉你大约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哦、 啊，如果说你看到代码里面有 software， 嗯， 啊，那说明是软件问题， 嗯， 啊，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我新安的软件啦、啊，出了问题了，或者说我的系统更新出了问题了，是 software。有时候你会看到 hardware， 嗯，那硬件 问 题， 你就可以想想我最近有没有对着电脑做了什么， 嗯， 不能说出来的东西啊， 嗯、 让他觉得不舒服，然后就蓝屏了， 可能不匹配啦，或者换了什么东西，换了硬盘啦，还有都有可能啊。 对，所以说应对蓝屏这个问题，大家不要说哦蓝屏了我就 重启，然后一关机就好了， 对、 嗯， 不要这样。遇到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嗯， 这样的话你会用电脑会发现，哎，这个电脑是越来越好用。 哇，我觉得这样东西，我觉得可以，到时候你可以开个小饭桌，不是小课堂哈， 嗯， 对，然后给大家去支个招，有各种各样的蓝屏，你可以收集各种各样的蓝屏的图像，然后帮大家伙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带有社会责任感的节目啊，就是这样的有意思，能够帮着朋友们去解决小问题。就是电脑的这个因为出现蓝屏了以后的一个故障的一些答案，这个解决方案。当然我们今天呢还是主要呢想聊聊看关于这个天气凉它还会对我们电脑产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对屏幕产生问题呢？ 这个问题的话，低温对于屏幕不能说产生问题，但是对于你使用的体验上有影响。 嗯， 如果可能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零下9啊10啊，最冷那一会儿，你在外面用手机或用电脑，你会发现，哎，我的屏幕好像有一点拖影， 嗯， 好像不是刷新率不是那么高了。拖影呢，就是 而且好像这个触感也不好了，变得不那么灵敏了，变慢了。 对， 嗯、 就是说，最简单一个现象，拖影是什么？就是你在你的手机左右滑的时候，发现以前滑过去就是滑过去，现在你一滑，发现那个图标好像后面还有它 一些尾巴 子一样、 嗯， 对，这就是拖影。 不是烧屏了吧？ 这不是烧屏了。 哦、 对，我们在冬天遇到很多问题，都不是说它出现故障了，而是说它的使用环境。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着急， 嗯、 一定要分析后面、 嗯， 要不然你可能觉得，哎，我屏幕怎么了？我要去换块屏幕。反而是白浪费了。 对对对，一定要看我们节目才行。 对 对, 对, 对， 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拖影的情况，因为拖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大部分现在的屏幕都是液晶屏幕， 哎，对， 液晶是一种介乎于液态跟 晶 体晶 嘛 组织的一种。那么如果当温度越低的时候，其实它是越接近于里头那个晶体的状态的， 它要凝了， 对 吧？ 那么液晶之所以会发生色彩的变化，其实它里面的状态在发生变化。那如果越冷的话，你想越是晶体状态的话，它在不同的状态之下的那个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缓慢。 对 对，所以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拖影的情况。 嗯 ，OLED 的屏幕就稍微的好一些。所以你看，很多朋友现在觉得，哎，我的手机这个没有这个问题啊。那您可能用的是 OLED 屏幕的一个产品，因为 OLED 哪些手机是 OLED 屏幕呢？ 啊，那非常多了，真的非常多。市面上卖的三星的手机 ，vivo 的像 X20 ，OPPO 的这个 R1S， 还有包括说 iPhone X 是吧？ 对，iPhone X 也是、，iPhone X 是苹果第一部采用 AMOLED 屏幕的手机， 对对， 包括像这个华为的 Mate 10，那也是Mate 10 Pro，Mate 10 Pro 才是 AMOLED 屏幕，所以 实不是 对，所以这种产品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好一些了。还有一个事情大家没有留意，指纹识别 啊，指纹识别这不是我手的事儿吗？ 好， 天一冷，我的指纹动都缩起来了，然后就变得不好用了。 注意， 我经常会这样理解、 啊。对，注意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品是电容识别， 对啊， 电容是会利用身体的，它有一定的这种电的传导性。 嗯、 可是低温的状态下的时候，它的温度会降低，实际上很多时候连电容识别其实都不觉得它接触到了一个人的身体。 哦，真的？ 所以真的那会儿好像觉得自己这个皮糙肉厚，以为是。 而且呢，当然这有一个附属的现象，不是这个倒不是说因为纯粹低温引起的，因为在低温的环境下，比如说空气比较干燥，那会造成你的手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脱皮的情况发生。但是这个不是纯粹的低温导致的问题，它是低温引发的一系列我们的身体产生的这种。就是周边的一些特性会导致说你的指纹识别也会在部分的情况下产生一些比较难以实现的事情。这个时候很多人说了，那就用面部识别的吧。但是请用面部识别的朋友留意，低温的时候请把你的口罩摘下来， 而且还有围巾的帽子通通要摘掉。 对部分的产品比较好，部分产品它可能比如说像 iPhone X 它的 3D 结构光会学习，那么有时候有的人甚至只露了眼睛跟鼻子这个部分它也能够给你识别出来，但是有一些手机产品它可能还是根据比较完整的面部去识别的，那么甚至比如说你围了一个围巾，你把你的脖子给围起来了，它都会觉得说哎，你这个下巴和这个原来不太一样， 你变胖了。对，不是你，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之一。除此之外呢，还有些问题是很多朋友会抱怨说冬天的时候特别讨厌用金属材质的手机，包括金属材质电子产品都觉得说这个比较讨厌。因为前两年前三年可能还没有更多这样的一个顾虑，是因为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子产品采用金属外观的这种设计不是那么的多，那这些你会发现说包括说手机包括说笔记本电脑，尤其是笔记本电脑那个 C 面就键盘面，很多的掌托也是个金属的啊，这个沉上去冰凉 、 对，然后这个觉得说其实大家会发现说玻璃和塑料材质有他们的好处，就是 所以三星一直是用大塑料片的那种材质，很正，还是挺 可是 最近几 年用的也是玻璃啊 对 玻璃对 这样对，所以它材质很大关系 对。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要分享一下，因为很多厂商针对冬天会出现的这种低温的情况出现了一些非常多的有趣的一个配件产品，我今天带了现场一个小东西来，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暖手宝移动电源， 什么东西，什么暖手宝，暖手宝贝还移动电源， 一个产品哈，它就是做成了一个像， 到底是熊猫还是一只鸡？ 这应该是里头是个熊猫，外面是个鸡。 什么东西啊？这是 它外面是套， 要崩溃了。 你看它是这样的，它其实是这个很像一个普通的一个暖手宝 啊， 就很像普通的一个暖手宝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把它，因为我们知道暖手宝会很热，如果你不套的话会把你烫伤，所以它是有外面有一个这种硅胶套，套起来之后呢，这个你充电了之后呢，一是既可以做一个移动电源，你看它有这个标准的这种。出电口对不对？ 你真的好想笑， 很好玩。然后这是去年的一个产品，我没有用，今年太冷了，我把它翻出来用，结果发现哎，真的还挺好用的。因为当它这个套上之后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暖手宝，它有个电源开关，打开它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制热的操作，整体的这个机身不会特别的热，因为它毕竟要跟人体直接接触，所以不会特别的热。然后呢，它也可以充当个移动电源，一个充当人手宝，所以你可以去市面上发掘一下类似的产品。这个是魅族的产品，也有很多厂商推出类似的产品。那么推出类似的产品呢，你就可以去在冬天的时候，如果刚才这个讲到的，如果你觉得手机太冷了，把这个暖手宝啊跟这个跟我的旁边的这个电子产品靠近一点，可以让它恢复一个这个正常工作的状态。当然友情提醒大家，因为这种产品跟电热有关的产品，一定要去选择一个大厂的产品，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产品，因为我们碰到太多的这种电热产品，因为它不是一个正规厂的产品，有很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漏电啊， 对， 比如说引发一些这种这个安全隐患，像 过热呀， 过热进行这种自燃的情况其实非常多。我们最近好像看到又是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机场里出现了这个充电宝自燃的一个情况，所以但凡跟电热有关的东西，我们真心实意的是建议大家去选择比较有质量保证的大品牌的产品。 没错，而另外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像这样的能够自己发热的产品的话，在使用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它外边有被东西覆盖， 对，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包括像电暖气，小太阳，你敢上面靠个东西吗？绝对不敢，对不 对？ 它万一要是过热了以后，就容易引发这个自燃或者产生隐患吧，起码是，对吧？ 说到这个，再补充一件事情，电脑的时候，冬天大家觉得冷，就很容易很喜欢把它抱上床，抱到被窝上去。但这时候千万留意了，别把你电脑的散热口给挡住了。 对， 我见到很多朋友，因为现在电脑散热口，之前有很多年的产品是 在 右边，在 键盘上啊什么的。 现在有很多产品是在后面那个风口，你像你想你想。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时段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正在直播咯，马上欢迎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关注公众号以后可以点击左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来看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是非常神奇的一档节目啊，因为能够跟朋友们分享更多的在数码方面的一些个大事小情，还有各种各样的诀窍。那么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呢也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更多自己的一些见闻和相关的秘籍，都是经验来的哈。那么在这里面要跟大家来说说看了，关于能够有效啊应对低温的一些特别的设计，包括说是一些配件。我们网友 Irene 也说了，这个幅员辽阔啊，能不能多增加一些配件，我觉得能够改变一下技术是最好的事情，配件越少带越好。我觉得能够带一充电宝已经是到头的一件事儿，我真的不想带好多东西出门，好麻烦啊这是。那怎么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技术能够更加好的去促进电池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去让我们的电子设备更加稳定，这个问题这个咱们一时半会儿可能也解决不了是吧。 嗯，目前技术来说不好解决。 嗯， 不过也能看到一些厂商也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嗯，有些电子设备开始对于这个低温环境啊有一定比较好的一个适应性。 嗯，那么这种适应性，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视频啊，华为那个Mate 10 Pro 它也在低温之下，在南极啊挑战了一把，就是冰冻之后还能够正常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觉得能够像这样的手机应该不止这一台啊，还有更多的一些厂牌们他们也在努力当中。那其实有没有必要就是花特别大的心血在这个方面，因为毕竟需要这样的功能的人消费者们并不是最大多数。那像别人的功能它需要很高的费用去研发，然后去克服困难，那成本一定是消费者们担着嘛，那人会买的单吗你觉得？ 我觉得吧，目前可能喜欢探险的朋友知道有一类电子产品，就是专门应付户外各种复杂环境的 啊， 像一些手机啊和一些电脑啊，经过特殊改装之后，你能够在很热的环境下或很冷的环境下都能使用。 嗯， 但是这一类产品呢，不建议普通消费者购买，因为它针对的人群呢是一些特殊人群。 嗯， 比如说很多人想爬珠穆朗玛峰，我买一个专门的手机 啊， 比如三防手机啊，它可以防摔，那个电量也好，信号也好，然后低温下也能用，这种手机呢建议大家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仅仅说哎我冬天手机我用的 iPhone 瞬间没电，我想做一个备机买这样的手机，其实不建议大家买这种， 没有这个必要， 对，没有这个必要。 很贵， 对，这种手机一般是特殊用途的。 嗯， 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说，冬天了尽量不要在太冷的环境下使用电子设备。 嗯，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设备无法克服它的困难，就只好让我们自己克服一下自己的困难吧，就只能这样是吗？就是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对， 那其实黄浩因为也是经常会出差，到各种地方去体验，在移动当中那有一些切实的体验，切实的亲身的感受，手机也好电脑也好你都是随身不离的对吧，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告诉我们一些好方法，你是怎么保护他们的？ 保护它的方式其实有几种，一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在太冷的情况下咱们就最好，如果那个场合是非必要使用场合的话，那么咱们就不要使用了，然后呢再加以一些保护措施。 嗯， 还有一些事情值得提醒，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印象里手机不能拆卸，就是手电池是不能拆卸的， 对， 但实际上对于有一些设备来说是可以拆卸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多备几块电池， 备用电池， 比如相机。 哎，对， 因为比如说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还会带相机，可是相机在这种东北的情况，就是这种冷天里头，它的整个的电量续航的衰减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 每块电池的寿命其实是以它的充放电周期为一个就是部分的，那如果它衰减的比较快的话，或者它用一块电池用的比较快，就意味着这块电池很快的就完成了一次的它的这个 充放电 的周期，那这个是个比较糟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备，如果是对于相机这种产品的话可以多备几块电池，这样的话我在使用过程中我可以进行一个更换，那么以防止说一块电池经常用快速用，然后结果哎 这个在低温状态下 就废掉了， 很快就报废掉了。对，这样的话就是多备几块电池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没错，当时我也有一个例子，当时我们有一次在12月份的时间当中，我们去新疆，我们来到了这个无人区罗布泊，我们造访罗兰古城，那个地方真的是完全没有人烟啊，很冷。那么在这样的寒冷条件之下，我们还要拍视频，那怎么办呢？通常我们都会用 GoPro 嘛，对吧？那拍视频节目会绑在车的反光镜上啦，啊，放在我们的头盔上面啦，啊，绑在我们的这个肩膀旁边啦，都是有可能。但是会发现，在天冷的情况之下，当车一开起来，风呼呼呼一刮，这 GoPro 啊，原本电池电量就不太大，能用半小时就已经不错的一件事儿了，只能使五分钟。所以我们为了拍一条视频，我们备了很多块电池去给它换，然后呢去进行重拍。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这个条件现这个环境不好，而是因为电池真的扛不住，拍不完一整条的视频它就没电了。所以我们不得不一块接一块的，一遍再一遍的这种拍摄，然后再拼接在一起，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次情况的话，就是关于这种照相机，我会发现有时候它的快门好像也变得不太好用了，是吧？ 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快门它分就是你的操作的情况下，它的确是会影响到它的整个的触发性。因为冬天的时候，很多的跟机械有关的部分，它也会产生一个操作的一个不灵便的情况，就好比说你甚至拧很多的瓶盖，都觉得说冬天里头不是那么好拧，它的整个的润滑性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尽可能的话，请在一个恰当的温度范围之内去使用这个手机，使用电子产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同的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的官网信息的官网上都会有一个数据标注，是该产品在几度到几度的范围之下使它的一个工作环境，很多的厂商都会标。那么大家请留意一下这个信息。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虽然跟温度没有关系，但是也很重要，是湿度。对，因为很多产品是不能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所使用的，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内部电路的短路的一个风险啊，它会有一个预警提示。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必须要使用的随身携带产品，比如说手机，我们没办法嘛，因为手机你去哪儿你都得用。那有些产品的话，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在这种低温情况下使用，就不要在低温情况下使用。 有的小伙伴他们呢非常喜欢就是去泡温泉，尤其那种在户外的那种的很多的温泉的泉眼周围，他们愿意使用手机拍自拍啊，美美的拍这个云雾缭绕的一种质感哈，就发现太湿了，周围那手机也一样就不行了。 对 对，而且屏幕很容易就会起雾， 对，看不清了，就 摄像头也会被这个水雾所阻挡，甚至会里边进水。有些时候进水不要以为就是说啊水洒上去了才叫进水，对吧？很多时候维修手机时候人说你这个进 水 了， 水气它就是水气，对， 我这手机也没有掉过水里啊，哪里会有进水啊，你跟我说，我就说清楚，那你这东西是进的是水气，它的确会造成里面元器件会造成损坏。那么三防手机就是很重要的这种一个购买趋势了。包括现在很多手机都会要有这种照顾了美观的情况之后，还要再照顾三防，包括像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华为的 Mate 10啊 Pro， 还有像是这个苹果这个 iPhone X 都可以有这种防水防尘的一些这个效能吧，算是。当然，人家那么说的。我们还是依然不建议你把它在水里边泡着使用，这个毕竟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哈，万一呢，是吧？这个事儿不太靠谱的时候。哦，这是手机产品本身的一些个特性。那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去保护电子产品？一方面是保护它在一些温度的情况之下的正常工作，另外一些的情况下能够帮助我们保证它的正常运行就行，我们无所谓什么低温啊高温啊先排除在外，正常运行是关键。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设备，这什么笔记本内胆这种东西就很常见了，壳还有什么东西？ 目前来看的话，这些应该在笔记本 行业来说，这些应该属于非主流配件、 啊、这都属于非主流配件。 对，非主流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洗剪吹那种非主流、这个非主流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太正规的厂商去做这些东西，但是它有在你一些电商平台上能买到、 嗯、 但是它的质量呢可能没法做保证，所以 参差不齐。 对、嗯、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是不推荐大家去购买或者是使用的。 那就是裸着跑吗？ 嗯，目前来看应该是裸着跑。你可以买一些手机壳呀，一些手机壳可能会有一些、嗯、保温的措施啊在里面、嗯、这些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说通过配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现在来看是不现实的。 不现实的。 对、 嗯、 不现实的。 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是在很多人们的使用当中存在着一种这样的心理，说我有了总比没有强。 对。 我弄一个这样的壳或者弄一个这样的什么包，就觉得能够就是稍微踏实一点，但实际上有些时候还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对， 比方说很多人特别喜欢买键盘膜。 嗯， 这个事儿我觉得咱们仨都应该有责任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事儿哈、嗯、这个键盘膜真的会导致散热问题吗？ 我来说一下吧、嗯、键盘膜在笔记本发展的过程中呢，它是设计是不一样的、嗯、比如早期的笔记本它的散热结构呢是从底部进风，可能两侧出风，然后再往后呢是底部进风，然后后侧出风。 嗯， 这随着发展不同呢，它这个膜对于这个散热效果有影响，但是、嗯、就目前来看，就我们测试数据来看，这个贴膜尤其是笔记本键盘贴膜和不贴膜， 嗯， 在正常使用下，这个温度表现不会差很大， 不会差很大。 对，也就是说， 嗯， 实际上说，我有时候想去贴个膜，但是他们说不能贴，贴了之后你的笔记本会过热，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一个观念。 嗯、不一定啊，对吧？那你看你贴的是啥膜，你要贴一海绵膜，肯定就困难了，对吧？那得热死你。那还有一种是那种整个覆盖整个键盘的一整张硅胶的膜，上面还带各种各样的键盘的符号啊、嗯、彩色的很好看， 对， 整个呼死，这种的东西你觉得建议使吗？ 这种的话我现在正在用这一种、 嗯、 但是我用的目的是防尘。 防尘。 对，我用笔记本一般都是外接键盘， 嗯， 然后在笔记本键盘上呢，就自带的键盘上贴一张膜，这个膜主要是防尘，但是如果我用的话，我会把那张膜撕掉。 哦， 因为这不是它散热的问题、 嗯、 它和散热没有关系，你的体验很重要。我认为 对对对， 在你使用笔记本的时候，你再贴上一个膜，你打字的手感要降低很多。 没错， 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不要可以贴，但是尽量不要贴、嗯、但是一些小女生嘛，为了可爱 美美的、 对、 啊、 一定要贴个膜，要贴上其他一些东西、嗯、这个、 键帽什么都贴上各种各样的小贴纸什么的， 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可以有的， 嗯， 可以有。 但是还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人家设计的可能已经很轻薄了哈，但是呢当我们把屏幕和键盘对折合起来了以后，会发现你贴那些个玩意儿会磨屏幕。 嗯， 有可能， 有可能磨屏幕。 对， 对， 嗯，所以也是个另外的影响。 对， 所以为了保证它这个产品的美观也好，我们正常的使用也好，我们建议还是保持原样，是吧？ 对， 嗯，建议这样哈。对，但是如果你比较的这个有经济实力的话呢，也无妨。对，您可以常换常新了，磨花再买一个也是有可能的啊。嗯，这是一个。那么需要常换的电池要多备几块，那么需要做的一些个外部的配件要多准备一些东西，那么我觉得除此之外还应该还有一些个东西从软件层面进行相关的保护，有没有？ 如果是保温的话，软件方面的话只能是让这个机器有一定的负荷， 嗯， 然后让它里面的芯片发出热量，然后来保温。 嗯 嗯，目前的话因为软件层面它只能控制是它的硬件， 嗯， 你不可能说我装了个软件这个软件能发电， 天气这不现实 啊，这是肯定是不现实的。 嗯， 它只能说在后台默默的让你的电脑一直有一个小跑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保持一个温度。但是我们的建议是大家不要安装这样的程序。 哦， 这样的程序对于好像是你可以在一定冷的情况下用，但是它让你的电脑一直 存在一个一直在工作的一个状态，这对于里面的元器件的寿命是不是好事？ 没错啊，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啊，老傅他说，大多数的相机的包括数码相机的这个标注的使用温度都是0-40度，就是低温的哈，0-40度。 提醒你不要拿去东北去拍照。 对，还有就是 这个意思， 到了东北以后这个拍照可能就会出问题了。40度以上可能高温天气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各种 问题，高温会对 CMOS 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 对， 不是特别建议使用。 而且相机它毕竟这个可能这个结构啊会告诉我们，它并没有那么的这个严丝合缝，它里面一定会进空气，有进水汽，一旦 CMOS 上面沾了水汽，那你成像的出问题了。 对 对，所以这么贵的相机还是要好好保护才行。 对， 我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现在都爱玩无人机。 嗯， 这个无人机啊，因为它会有一种能够上天嘛，啊，飞起来倍儿高，天上凉。当你飞得越高了以后，它那上面的温度就会越低，也会导致这个电量的下降。 对， 也会导致你使用时间的一种缩短。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应该这个让我们的无人机爱好者们去注意一下。当然现在我觉得很多人也在想方设法的去让自己的这个无人机设备更加抗用一些。 对， 当然这个电池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还是应该给它做更好的一些维护。包括很多的壳啊，什么安装的箱子呀，什么便携的设备呀，这个东西又得往里边花好多钱啊。哎，这个是一方面。我们今天再来稍微的总结一下，因为时间也不多了，还有6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说说看，这个电子产品怎么样能够别让它冻坏了它的心脏。那黄浩来帮我们总结一下你这边的一些个刚刚的一些观点吧。 好。一是这个，如果你的手机或者不是手电，如果你所使用电子产品没有经过特殊设计的话，请尽量避免在这种极端的温度情况下使用。二，如果你一定要在这种极端温度下使用的话，请对你的电子产品进行一定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尽管很简单了，什么手机套啊什么这个之类的，但是能有总比没有要强。 对， 如果你既不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明确的一个保护措施，还要使用的话，我们建议是对电池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充放电循环的这么一个次数的照顾。也就是说，比如举个例子，像这个相机产品能多备几块电池就备几块电池。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要去东北去拍照的话呢，假使你一定要用的话，买几块兼容电池。这兼容电池比较便宜， 啊，对， 就 用 坏了 用 你可能也不是那么心疼。一块原装电池200-300，你用坏了挺心疼的。还有最后刚才这个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低温的这种已经超过它的工作的温度环境下，最好不要对它进行一个充电的一个操作。 对， 因为放电这种操作使用你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充电的话，尽可能回到室内或者回到一个温度比较适宜的一个地方。最后呢，我们也给一个提醒，像现在的手机啊，像现在的电脑啊，其实都有一些这种系统出厂时会预装或者某些 APP 会进行一个电池校正的一个工作。 哎，对， 如果你可能这段时间真的去哪里去旅游了，发现回来之后，哎，我去那玩了一趟之后，发现回来这个手机电池或者这个电脑的这个电池工作都不太正常，就比以前少了好多。尽可能的对它进行一个电池校正的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可能比较长，比如说有像笔记本电脑，可能你得放上一天一夜才能完成一个这种电池校正的一个工作。它有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校正完之后呢，基本上能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状态，或者能给它，因为很多时候它其实不是说电池真的有问题，而是它的电池的，因为在低温状态下它的电流的供应不太正常，会对它的电源管理电路产生一个误判。那么电源管理电路产生误判之后呢，就可能他说其实你的手机里是有电池的，但是你的手机的电源管理电路告诉你说你没有电了。所以这个事情，如果当你发现你的电池不太正常的时候，最好进行一下相应的操作。其实我们很多的笔记本电脑包括电脑产品在出厂的时候都会预装相应的管理软件，很多朋友圈从来都没有用过。 对对对，但是卸载掉了，有些人就是， 对，但是里面有些人很有用的，包括说手机的类似于很多手机管家安全管家里头其实也带有这种电池管理的这种功能。 哎，你说这个现在我们作为一个用户来讲啊，得要多操心。我们用手机就用手机呗，还要管理它，还要对它的电池负责任，就很像在玩青蛙一样，对吧？你很像自己一个孩子一样的感觉，你要百般的去呵护它才行。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真正去放心的用一部电子设备啊？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技术发现。来，再来欢迎我们的这个福刚，帮我们再来做一下你方面的总结。 啊，刚才航浩同学其实总结的已经非常全面了。 对对对。 我给大家补充一点吧，就是说，低温一个间接条件下造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冬天我们温度低，我们会穿很多衣服，秋衣秋裤、毛衣毛裤、 是啊、 棉衣棉裤都套上了之后，但有些体质不同的朋友会出现静电情况 啊，对， 对你每次穿毛衣脱毛衣，发现啊，我的头发都变直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一会儿就好，不用管它，然后去顺手去摸自己的手机，摸自己的电脑。这个时候，你和你的手机和电脑发生了一个电流的一个感觉，它会电你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带电的情况下接触这个手机或者电脑，因为静电可能会造成一些元器件那个击穿 损坏， 对，损坏 的， 对。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哎，我身上有电，但是我要用手机的时候，有几个解决的方法可以建议给大家。 太好了 啊、好比是大家都在家里面，有墙壁嘛，大家可以把双手放在墙上，把电流导到那个大地上 啊，这可以吗？ 这个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你墙上不要涂了什么贴纸啊什么的，不要是绝缘体就好。这个没问题。另外呢，你要是觉得不放心，你可以去摸一些铁质的东西，金属也可以导电。另外呢，如果你觉得还不放心，家里有加湿器啊，可以让加湿器在自己身上周围喷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的那个电身上那个静电呢就会没有，这时候你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你的手机 啊 电脑了。 明白了，这几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实用，而且很贴心哈。加湿器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最容易实现的了，因为它我觉得没什么风险。你说你这很多人就会特别害怕被那个啪那一下，就这个被加湿器喷一喷还挺舒服，挺得劲儿的哈。对，你看我们直播间的后面就会有一个，你身后就有一个防静电球。我们会每个人进来的这个屋子里面以后呢，会要摸一下后面那个防静电球，然后要放电，然后再触控我们这边的这么多的电子设备。要不然的话，这个很可能会导致一些其他的电子元器件的这个失灵或怎样的，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坏。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去期望能够在春节之前吧，能够再给朋友们一些更加舒适的电子产品的使用环境，给各位去推广一些相关的数码产品使用知识，因为这里边能够牵扯到很多人的回乡计划。因为很多人说我们要回东北，那你看这电子产品被冻了以后该怎么办？先别着急慌了啊，一慌话可能就容易出毛病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中关村在线的编辑李福刚，还有我们的达人黄浩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是常小航，咱们下周一再见。 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经济，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